第三十集，梅雨琛微眯起双眼，一脸不爽。 收着。 白思君坚定地看回去。 不要。 两人在店里互相干瞪了一阵，最后还是梅雨琛败下阵来，头也不回地朝店外走去。好了，这位梅大爷又不高兴了。 抱歉。 白思君对销售员说了句抱歉，接着赶紧跟上梅雨琛的步伐。梅雨琛身高腿长，没一会儿便走入了前方的人群之中。白思君迈着大步上前，抓住梅雨琛的手腕，不自觉哄道： 我请你看电影吧。 梅雨琛停下脚步，没什么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看什么电影？ 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梅雨琛抿了下唇，紧绷的表情总算松动开来。 啊！ 白思君突然发现，这位梅大爷虽然经常不高兴，但却意外的豪哄。梅雨琛挑了一部最近上映的剧情片。白思君买好电影票和两人份小食，两个人跟着人流走进了放映厅之中。白思君已经很久没有来电影院看电影了，毕竟和出门看电影相比，他更愿意窝在家里打游戏或者看书。回想起来，他最近几次看电影还是和小爱一起，原因也很简单，例行约会。拿爆米花的手不自觉地和梅雨琛的手碰到一起，刚好脑子里又莫名其妙冒出了约会的念头。白思君赶紧把手缩了回来。上大学的时候，白思君也不是没和室友去看过电影，但那时都是三五人成群，像现在这样和一个男人单独去看电影并吃同一桶爆米花的情况还从未有过。思绪好像飘向了奇怪的方向，白思君赶紧打住，沉下心来投入到剧情当中。然而不得不说，这部片子挑的还真是失败。导演似乎想在电影里表达太多东西，结果反而让故事的叙述变得云里雾里，剧情与剧情之间的衔接也有些跳跃。简而言之，就是很难看进去。梅雨琛似乎也有同感，没过半个小时便靠在白思君的肩头睡着了。于是接下来，白思君的思绪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在这幽暗的空间中不受控制地四处发散。他发现他和梅雨琛的相处模式还真的有点奇怪，因为从没有人躺在他的腿上或者靠在他的肩上睡觉。当然，他的身边只有梅雨琛这一个给，所以他不确定是不是同性恋之间都是这种相处模式。如果是的话，那只能说他是少见多怪。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说不定梅雨琛喜欢他。脑子里骤然冒出这个念头，白思君惊得赶紧拿起可乐猛地灌了好几大口。他突然想到曾在网上看过一个吐槽贴，某个 gay 出柜后，身边的男生都担心自己被暗恋，但那 gay 说他们又不是饥不择食，那些死直男他们才看不上。下面的回复也大多是这个意思，总之就是 gay 比普通女生还要挑剔。白思君自认自己外形条件还不错，但放到 gay 眼里，尤其是放到无可挑剔的梅雨琛眼里，他还真拿不准自己到底能得个几分。不对，他在意这个干嘛？话说回来，梅雨琛已经32岁还没有谈过恋爱，说明他应该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并且从他的作品风格来看，喜欢这种带有纯情意味的词实在是和他沾不上边。所以说，难不成梅雨琛是想睡他？白思君再次受到了惊吓，猛地把可乐一吸到底，空杯子随之发出哐哐的声音，这才勉强镇住了他高速迈进的心跳。梅雨琛被声音吵醒，抬起头看了白思君一眼，接着坐直身子继续看电影。白思君脑子发胀，还没有从刚才那无比震惊的念头中回过神来。虽然他对 gay 不了解，但好歹还是很能看透小女生的心思。要是放在往常，他就算看穿女生对自己有想法，也绝对不会往这么成人的方向去想。非要说的话，这应该还是跟梅雨琛的作家身份有关。不少作家的作品都带有色气，就连获诺贝尔奖的莫言也不例外。梅雨琛的作品 就经常打擦边球，加上他本人又长着一双那么撩人的丹凤眼，所以让他想歪也不奇怪。手指与爆米花摩擦的声音传来，打断了白思君的思绪，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飘向身旁。梅雨琛无聊地吃着爆米花，没一会儿那纸筒便见了底。他从扶手上拿起纸筒，低头看了看，接着在一堆未爆开的玉米粒中翻找了一番，挑出了或许是仅剩的一颗爆米花。那粒爆米花爆得饱满，在屏幕微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奶油的亮光，一看就很甜。梅雨琛把爆米花送到嘴边时，忽然动作一顿，下一秒他毫无预兆地看着白思君，接着把手中的爆米花递到了白思君嘴边。放映厅里回响着演员们声嘶力竭的对话，但这一刻白思君就像是失聪了一般，任何声音都无法进入他的耳朵。他呆呆地看着梅雨琛，世界里只剩下黑暗中与他对视的那双眼眸。梅雨琛小幅度地抬了下手，似在催促，他那么爱吃甜食，把最后一颗爆米花让出来一定很不舍。白思君的脑子有些发晕，也不知怎么就直接张嘴接住了梅雨琛递过来的爆米花。在咬下去的那一瞬间，奶油香味立马弥漫在整个口腔。白思君耳鸣目眩地想到，这颗爆米花果然好甜，甜得他的心脏都像掉进了蜜罐一般。一场电影看得快要窒息，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体验。电影结束后，白思君赶紧去洗手间里狠狠地洗了把脸。等脸上的燥热逐渐平静下来之后，白思君不禁觉得有些奇怪，明明之前他为梅雨琛草莓的时候，梅雨琛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怎么两人交换了一下身份，变成梅雨琛为他，他就被搞得跟傻了一样？一定是因为他脸皮太薄，而梅雨琛脸皮太厚的缘故。除此以外，他也想不出任何别的理由。白思君扯过一张纸巾擦干脸上的水珠，接着慢腾腾地走出了卫生间。卫生间外有许多人在等候自己的同伴，其中女生居多。梅雨琛在一堆人当中很是显眼，白思君几乎一眼就看到了那无法忽视的存在。他朝梅雨琛走去，等离得近，他才发现梅雨琛正低着头，面前站了两个女生。两个女生双眼含羞，正对梅雨琛说着什么，而梅雨琛眼眸微垂，一副不太感兴趣的样子。白思君很快走到梅雨琛身边，这时梅雨琛突然抬起眼来看着他。 他们问我要微信，你说我可以给吗？ 白思君心想，他又不是什么作家经纪人，连这种芝麻大点的小事都要管。然而还未等他开口，两个女生脸上的表情就像挤了一堆颜料的调色盘一样，一会儿一个闪。他们用诡异的眼神打量着两人一阵，接着一人一句打扰了告辞，就嘤嘤嘤地跑开了。白思君一脸莫名其妙，他怎么觉得认识梅雨琛之后，他越来越搞不懂女生在想什么。 他们不是要你微信吗？ 梅雨琛转身往出口方向走，不痛不痒地回了一句。 正主来了，不敢要了。 啊。 由于梅雨琛面朝前方，白思君也没太听清，他只听到了一句不敢要了，顿时回想起当初自己艰难攻略梅雨琛的过程，不禁对两个女生产生了一丝同情。不过下一秒他竟然有些小高兴，原来他努力做到的事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愣着干什么啊？还不走？ 白思君扬了下嘴角，跟上梅雨琛的步伐。两人在商场里解决了晚餐，梅雨琛开车把白思君送回家。虽然之前白思君脑子发热，提出哄梅雨琛睡觉，但是梅雨琛的睡眠状况似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糟糕，而且梅雨琛也没有再提这件事。白思君估计他多少还是有些顾忌，毕竟就像男女授受不亲一样，对梅雨琛来说应该也是男男授受不亲，所以白思君自然不会强扭着梅雨琛和他一起睡。